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成上文。咁啊，若是有啲天人，佢嗰啲天福啊，已经系享尽五衰相现前，咁啊，成佢宿生命缘嘅罪孽啊，而决定堕于呢个恶道者。咁啊，若是佢有缘见到地藏菩萨像，闻到地藏菩萨名，咁啊见像闻名，都尚且能够灭无量罪，而生无量福啊！咁永远唔会堕于恶道，转增佢天福。咁又何况啊？佢能够见闻菩萨之外啊，更加以呢个香花供养菩萨，以佢嘅衣服、用饮食、种种嘅珍宝、璎珞嚟到布施供养菩萨，以奉呢依菩萨所说，即系依《地藏经》所说去修行啊，咁佢所获呢个功德福利啊，就更加系无量无边，佢个福德啊，就是辗转增广。不复之观世音，他若未来自在诸世界中，他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声力已根者，不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咁啊，复于上文之事啊，咁啊，佛同观世音菩萨讲，咁啊，若是未来五族恶世，以共现在呢个世界之中，所有呢个六道众生，包括人天阿修罗嘅三善道，以共地狱、饿鬼、畜生嘅三恶道，咁啊六道嘅众生，佢就临命终时啊，即系最后一口气未断，佢呢个色神啊未曾离体之前，咁啊临命终时，个得闻地藏菩萨名，咁啊佢有善根，有因缘。在个临命中嘅时候，有个善知识，或者佢家中嘅眷属，知得念地藏菩萨嘅功德不可思议，咁啊，在呢个临命中人，佢嘅身边近住佢呢个耳仔嘅地方啊，就为佢高声，或者咧咁啊不高不低嘅音声，去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而令呢个临命终时的人啊，听得咧系清清楚楚，我话一声力已根者，都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啊！咁啊，一声地藏菩萨的名号，力佢呢个已根。咁啊，令呢个临命终时嘅人，咁啊听到一句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嘅圣号，咁啊佢都尚且永远啊唔会经历呢个三恶道苦，咁啊等于话咧三恶道苦都尚且唔经历啊， 當然就唔會墮於呢個三惡道苦啦。咁就可見啊，念菩薩名號一聲，就好似呢個阿耨陀妙藥一樣啊！聞菩薩名一聲，就可以永不歷三惡道苦，就十足呢個阿耨陀藥啊！能醫百病一樣，不何況就臨命終時，個父母眷屬將是命中人，捨擲財物，寶貝衣服，塑畫地藏形象呢？咁啊，若是話在呢個臨命終人之前，念一聲地藏王菩薩，咁啊令佢不聞一句菩薩名號，都已經永不歷三惡道苦啦。又何況呢個臨命終時嗰個人，佢個父母或者妻兒子女，或者叔伯兄弟，佢至親嘅眷屬啊，咁啊在呢個臨命終人之前，咁啊為佢啊，將呢個臨命終人所有嗰啲房舍、呢、這個屋宅、呢、這個財物、所有金銀珠寶嘅寶貝同埋嗰啲值錢嘅衣服啊，咁啊全部咧將佢哋嘅變賣。用所得嗰啲清净嘅资财，为呢个临命中人塑诸佛菩萨嘅形象，或者呢系用彩笔啊画地藏菩萨嘅形象，乃至其他诸佛菩萨嘅形象，咁啊来做供养恭敬啊，咁就一定。蒙諸佛菩薩在本經講咧，就係蒙地藏菩薩慈悲威力加倍之故，咁就必定咧，唔單話唔會墮於呢個三惡道苦啊，仲要咧上升天堂佛國。佢又話使病人未終之時，眼見耳聞就知道眷屬將捨擲寶貝等都為其自身，塑畫地藏菩薩形象。咁啊，向下咧就有兩段經文，就係、是、解釋啊，若是呢個臨命中人，若是以報重嘅，或者佢應該受呢個重病嘅，咁啊，誠指佢嘅親屬或係布施佢嘅資財，塑畫地藏菩薩嘅形象供養，咁啊，即使佢應受重病啦，咁啊，都變成咧即刻咧痊癒，咁啊，壽命咧就增益。咁第二咧，就係臨命中人，如果佢呢個業報好重啊，亦都應該要死噶啦，而且佢仲滿身罪孽啊，肯定要墮於惡道嘅。咁啊，誠使佢個眷屬啊，為佢將佢呢個臨命中人嗰啲清淨之財，咁啊數啊！地藏菩萨形象恭敬供养嘅功德啊，咁佢命中之后咧，就即生天上，唔会堕于呢个恶道。咁啊，现在就讲第一段经文，就系话若是呢个病人，即系临命终时嗰个人，得到重病嗰个人，佢命中之时，佢 你就未曾呢去世，即最后嗰一口气未断，咁啊所谓呢静静息息呢系将至命终。佢的眼已见闻，佢的眼见到佢个眷属，或者呢个儿根听到佢个眷属啊做乜事呢，就为佢啊将佢自己所有嗰啲财产啊变卖啊，然后用嗰啲清净嘅资财，咁啊为佢咧塑画地藏菩萨嘅形象供养，所以话眼见或者耳闻知道佢自己嘅眷属，将佢自己嗰啲舍赠、宝贝、衣服等变成资财，为佢自己啊就塑画地藏菩萨嘅形象嚟到供养恭敬。咁啊，是人嘅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咁啊，假使呢个病人如果佢系业障深重，咁本来咧佢哋应该要受呢个好重嘅病，但系成施功德啊，就系成住佢自己嘅眷属，佢自己嘅亲属啊。咁啊，为佢咧而将所有呢个舍赠财物、宝贝、衣服变卖，用嗰啲清净之财啊，嚟到塑画地藏菩萨形象，供养、恭敬、赞叹、称念名号，嗰种嘅功德咧，就沉积随遇啊，呢个病重嘅人咧，即刻就好翻，而且寿命更益。咁所以现在做佛事，好多人在某一个眷属或者某一个朋友，佢将要临命终时啦，咁就为佢种地藏经，咁啊希望佢咧就冇病啊，快啲啦好翻，咁啊就系根据咧此一段经文咧而来嘅。所以我哋日后遇到有亲属朋友，如果佢重病，咁啊未得痊愈，若是佢呢个阳寿未尽嘅咧，咁啊真系要劝佢啊，将佢自己呢个清净之财，咁啊发心请嗰啲法师咧为佢做呢个地藏经。若是佢个寿元未尽啦，就可以借地藏菩萨嘅慈悲加庇故，咁啊佢呢个重病即刻咧就好翻，咁啊而且呢个寿命得增益。佢话是人地若是以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合堕恶趣者，就成施功德命终之后，即生天上。受圣灭一切罪障都即皆消灭啊！嗱，咁啊上文就系讲，如果病重嘅人，佢个寿元未尽，咁亦或者受呢个重病之苦啦，咁啊若是为佢啊，咁啊用呢个清净之财塑画地藏菩萨形象，恭敬供养，咁啊以此功德啊，令呢个病重嘅人。咁啊，即刻咧病愈冇病，而且寿命增益。不止一段咧，就系话呢个病重嘅人，咁啊佢呢个阳寿已尽啦，咁啊应该咧就去世啦。但系佢嘅生前亦都业障好重啊，去世之后应该堕于恶道嘅。咁啊，若是话有亲属，将佢啲财产来到塑画地藏菩萨嘅形象恭敬供养礼拜，以奉咧系赞叹或者称念名号，做此地藏经嘅功德啊！咁佢命终之后咧，一切堕恶道嘅罪业消灭，而 且就要升到呢个天上两科博士啊，即系呢个病重嘅人啊。若是佢呢个业报，咁啊报于呢个阳寿已完，咁即系一定要死啦，咁就未罪。但应有一切，佢呢个要死嘅人，佢生前呢个罪障，以共佢呢个业障。所谓的生前就无所不为啊，五亿十恶可以咁除咗好事，乜嘢坏事佢都做尽啦，系一个大恶之人，肯定有好重嘅罪障，亦有好重嘅业障。咁佢命中之后，承此重嘅罪障业障，就合堕恶趣，合者就应该咁解。合於呢佢墮落啊，呢個惡道所謂地獄惡鬼畜生受苦嘅，咁啊成施功德啊，咁啊成像佢個眷屬，亦即是等於話佢有善根，總算與佛法有緣，咁啊佢遇到啊嗰啲所謂識得佛法、明白因果嘅眷屬啊，為佢咧將佢嗰啲資財。咁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恭敬供养、赞叹、顶礼、念菩萨圣号，或者种子嘅地藏经嘅功德。咁啊，以地藏菩萨嘅慈悲威神力加倍之故，令呢个业障深重，应该从因果律嚟讲咧，善因就善果啊。但是由于他做这个恶因恶果呢，合物即是应该堕于这个恶鬼的，他不加不堕，他从命中之后即生之上受这个殊胜的天福妙乐，一切的罪障的悉皆消灭。那么此一段经文来到看呢，那么亦都说明了，所以一般人去世之后，咁啊好多人就请法师诵地藏经，个原因就系咧以呢个死者嘅清净之才，咁啊请法师为佢诵此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圣号，咁啊仗菩萨个威德神力之故，将自己呢个眷属啊，即系已去世嘅亲属。若是应堕恶道者咧，咁啊使佢唔好堕于恶道，咁啊咁样做法咧，就亦系啊根据此一段经文咧而做嘅。不过呢啲观世音菩萨，佢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就或已报时，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亡失父母，就乃及亡失兄弟姊妹，咁啊服于上文之词，佛啊同观音菩萨讲啊，佢话若果未来世之中有一类嘅男子或者系女人，佢或已报时，即系或者咧佢出世冇几耐。咁啊，啱啱咧，仲系飲奶嘅時期啊！咁啊，佢哋已報時，或者咧，佢長大到三歲，或者咧五歲，總之咧未曾超過十歲，所以話十歲以下，佢就亡失父母，等於話佢個父母死咗啦，咁啊，等於失咗自己個父母，冇咗父母啦。咁佢就亡失咗父母，佢乃及亡失就系兄弟姊妹啊！唔单话父母死咗冇咗父母啊，就是佢自己嘅兄弟或者咧系姊妹，在佢十岁以下，即系未曾达到十岁嘅时候啊，亦都死埋。即是人年纪长大，咁啊呢一个人啊。即是啱啱飲奶， 或者三岁五岁，未曾超过十岁，在十岁以下，我问呢一个人咧，咁啊佢个年纪就渐渐长大啦喎。嗱，佢未曾超过十岁之前，咁啊仲系细路仔啦，可以讲啊唔到四岁，尤其是三五岁啊，佢真系咧，即使佢亲自送父母嘅丧啊，或者咧兄弟姊妹死啊，佢都唔知得系乜嘢事。可能佢仲蹦蹦跳去玩添，因为佢太过年纪幼小啦。但系等到佢长大之后，佢就有咗思想啊。咁啊，点解我冇咗父母咧？啊，点解我自己冇咗兄弟姊妹咧？啊，咁啊，然后咧，从佢自己嗰啲亲人，咁啊，先至知得啦，自己个父母、自己嘅兄弟姊妹。都是在自己十岁以下不懂事那个年龄已经是去世了。那现在自己渐渐长大超过十岁了，人那个脑袋渐渐成熟，那他就知道呢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兄弟姊妹在自己呢幼小年纪的时候已经去世了，但是不知落在何处，就生何世界，生何天庄。嗱，若是话佢自己个父母兄弟姊妹在生系做恶业嘅，咁啊，然之后佢死咗之后啊，佢啊堕于边一类嘅恶趣咧？系地狱啊，亦即话恶鬼啊，亦即话畜生啊？所以话不知就落在何处啊！咁啊，若是话自己个父母眷属、兄弟姊妹在生咧，系做咗呢个善业嘅，咁啊，究竟啊，佢就生到边一层天享福？究竟去到边一个世界？咁啊，亦都唔知喎。所以话不知落在何处，亦都唔知个生何世界。亦都唔知道佢即使为善啊，究竟生到边一层天嘅条两福？咁啊，既然佢唔知啦，当然就系希望想知道啦。咁啊，若是知道佢自己个眷属系做善升天，都仲比较安心啲啦。啊，若是话佢知道佢自己个父母兄弟姊妹眷属，若是做恶堕于恶趣啊，当然就要想办法超度佢哋咯。所以佢哋要知得，个诗人被约为数画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就一沾一泥，一日至七日，就磨去初心。咁文明嘅典型之米工人，佢话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第二当劫数成师男女兄弟姊妹，塑画地藏形象，沾米功德，沉积解脱，生人天中就受性妙乐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咁啊，呢个生人佢呢个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已经系去咗世啦，而呢个在生嘅眷属咧，佢欲想知道啊，佢已经去世嘅父母兄弟姊妹究竟堕于何处，生于何天？咁你唯一嘅办法啊，点样做法呢？佢话诗人啊，佢若唔塑画地藏菩萨形象，诗人就系指呢个生人，就系、是、呢个自细啊死咗父母兄弟姊妹呢个人。咁佢欲想知道佢个父母兄弟姊妹生于何处，或者生于何世界，生于何天？你哋只要一心一意啊，塑地藏菩萨嘅形象， 或者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或者恭敬供养，系乃至文明，乃至到咧，你闻地藏菩萨嘅名，你哋一知唔一礼啊？即使小到一次瞻仰地藏菩萨，或者一次顶礼地藏菩萨。他们一日至七日咁啊，或者精进，除咗一瞻一礼之外，他在一日之中瞻礼地藏菩萨，或者至到一个七日，日日咁咧闻菩萨名，瞻仰顶礼地藏菩萨，咁啊从一日至到七日，咁望去初心啊！你不要去了你最初所发的心，因为你最初就是想知道自己幼小的时候所失去的父母兄弟姊妹堕落于何处，生于何天中，生到何世界，那你最初的目的呢，就是想知得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啊，堕于边处，生于边处啊嘛，咁就应该自成恳切塑画地藏菩萨的形象，供养、恭敬或者文明瞻仰顶礼，从一日至到七日，你都唔好咧退失你最初所发的心，咁就文明的坚形。瞻礼供养，不管你闻菩萨的名号而瞻礼供养，或者见地藏菩萨的法相，你瞻仰顶礼供养，咁啊成此功德啊，嗰个世人捐助，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咁啊呢个世人捐助以呢个亡者，就是指咧。这个已经去世这个人，他的假因业故，假如这个亡者，这个去了世，这个亲属，他生前由于做下这个罪业的恶因，即使堕于这个恶趣者，那就叫做假因业故，假的是假如。假如这个亡者，即已经去世的人，他生前做下很多的五业作恶的罪业之因，那就叫做因业故，就是缘故，即是说假使这个死者，这个亡者，他生前做下很多这个五业十恶的业因之故，他应该要堕于这个恶趣或者地狱恶鬼畜生而受报的，不计当劫数，而且他在这个恶趣里受苦的时间呢，就不是一朝两日一年半载，他计起来这个数目呢，都是以劫数这么长的时间，等于说他做的业因重，堕的恶趣深，受恶趣的时间也都长，但是成师男女啊，兄弟姊妹塑画地藏形象，瞻礼功德都沉寂解脱啊。咁啊，若是呢个去世的人已经啊死咗呢个人，即使佢生前做下好多个五业十恶的业因，致令他随业受报，即使是过于这个三恶道这么重苦报，而受苦报的时间，即使以劫数这么长时间来计算，当然很重啊这个罪业，但是若是成他再生啊，即是这个死者生前 佢個男女，即係話佢個子女咧，或者佢個兄弟姊妹，咁啊為佢發心啊，掃地藏菩薩，或者咧係彩筆啊畫地藏菩薩嘅形象啊，嚟到瞻仰禮拜，或者咧係供養恭敬，或者進一步念地藏菩薩名。诵地藏经，咁啊以此功德啊，此一个亡者啊，佢生前所做嗰啲五逆十恶嘅罪业之因，合堕于恶趣受苦报，时间咧系以劫数计嘅，都曾经解脱啊。像佢生前嗰啲眷属，为佢塑画地藏菩萨形象，瞻礼恭敬赞叹念地藏菩萨名，做地藏经嘅功德咧，所有一切嘅恶报啊，都沉积解脱啊，等于话我哋即时为佢塑画地藏菩萨形象。瞻仰顶礼赞叹诵经念地藏菩萨名，嗰一个时刻，佢在嗰一个时刻呢，所有堕于恶趣嗰种嘅恶报啊，即刻就得到解脱，冇咗啦，而且仲生人天中都受圣妙乐啊，咁啊仲兼且咧。生到呢个人天之中，或者生到人大福大贵，或者再升一步咧，生到天上所受呢个福报咧，就更加殊胜，就更加快乐。咁啊，所以我哋做佛事，其实咧任何一种法事啊，咁啊都系咧超度自己呢个亡灵。超度自己呢个亲人，咁啊，现在我哋所讲嘅系地藏经，咁啊赞扬地藏菩萨嘅慈悲，亦都显扬地藏经嘅神力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哋若是为超度自己嘅亡灵，超度自己已死嘅眷属，咁啊最好咧仲系诵地藏经，不过所要特别提醒嘅咧。咁啊，一定咧要一板一眼啊，要念得咧四四正正。咁啊，千万咧就唔好喉喉急急啊。咁啊，念咗就算，或者咧喃咗几句都唔念，咁就变成咧所谓轻心、慢心，冇呢个恭敬心啊。咁啊，呢亡者得益就唔大。就或者虽然人就有几个去念啦。只是听到这个木鱼声，就听不到这个人诵经的声音，那也都变成这个亡者呢不会得到这个利益。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拳拳成成，大家呢发心句句从这个自心而出，句句从自己的口呢念出，那么句句呢亦都自己听得清清楚楚，所谓三业权成啊，回向呢个亡者，咁先就可以令呢个亡者咧，像我哋呢个生人嘅眷属为佢念经、念地藏菩萨嘅圣号啊，嗰种嘅功德，像地藏菩萨嘅慈悲加庇，先至可以超见啊。以往即是去世的亲属呢，令他脱离这个罪孽的恶报啊，使他得生这个人天之中受圣妙乐。那么世人眷属就是有福利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施功德转增圣恩，就受无量乐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解释。咁啊，如果呢个人生前有罪业， 咁我哋为佢做地藏经，为佢念地藏菩萨嘅圣号，瞻仰顶礼赞叹恭敬供养，咁啊仗菩萨嘅慈悲，咁啊超度佢啊脱离恶趣而得生人天啦。啊，咁啊若是话呢个亡者，咁佢生前啊，佢根本就冇做罪业。咁啊，即使佢唔系一个大善之人，咁啊，起码佢做人嘅时候啊，佢都平平实实啊，绝对咧未曾做过啊一点点咧所谓五逆十恶，亏损自己德行嘅恶事。咁啊，当然佢就唔会堕落咯噃，就等于话佢自己有福啦。咁啊，然则我哋啊。又要唔要同佢超度呢？要唔要同佢诵持个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呢？咁啊，亦都有人咧会咁样嘅疑问啦。咁啊，所以发一个大慈悲，亦都为一类有疑问嘅人咧说出。佢话是人变数，即系呢个亡者，就系叫做是人变数。接近呢个已经去世嘅人，佢话如有福力，咁啊佢在生嘅时候，佢有好大个福力，即系修善啦，或者佢皈依三宝，受持五戒而不违法，咁啊当然佢哋有福咯。你已生人天，或者已经咧，佢就生到呢个人间，做翻一个人啊，而且仲有福添，有得享受。等于为又富又贵啦，啊或者再进一步啊，咁啊佢生到呢个天上，咁啊天上个福报比起我哋人间嗰啲人嘅福报就大咗好多咯噃，佢话受到啊历时性嘅妙乐，咁啊但系我哋呢个阳世家或者孝子儿孙啊，亲朋戚友，咁啊无神通噃。当然是不知道他啊，咁啊仗着佢自己生前培植嘅福力，早已经为人享福或者升天享福。咁然则我哋要唔要同佢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嚟超度佢咧？要，亦都要啊！咁就即成施功德，转增圣恩，不受无量乐啊！咁啊，食此。这个生人即是他们的子孙或者兄弟姊妹或者亲戚朋友的眷属，为他这个死者即使他有福早已生人天，但是由于他们的亲属为他诵经念地藏菩萨名的功德之故，那么令到已经有大福报，早已经生到人天享福，佢嘅先人啊，咁啊，藉着佢自己嘅子孙眷属，为佢念经、念地藏菩萨嘅圣号功德之故，辗转咧增加佢呢个福报，辗转咧令佢由福报之故而信佛，而令佢信佛咧。辗转增加佢呢个佛法嘅善根，进一步咧辗转增加佢依佛法修行，咁再进一步咧成此功德啊，令佢依佛法修行过而得到出世嘅解脱啊，个受无量乐。嗱，咁我哋以此经文咧。我哋就要明白啊，咁就不论我哋去世嘅先人，咁啊不管佢系堕落，抑或咧有福早已生人天享福，因为我哋冇神通啊，我哋唔知佢去咗边处喎，咁所以我哋都就要诚恳为佢诵地藏经，或者乃至做其他一切嘅法事。或者拜水参、拜龙王参、拜地藏参、药师参、 或者放言口三时系列，总之任何一切嘅如法法事，咁啊，我哋咧用呢个亡者就系两件事，一件事就系愿我自己要去世亲人，咁啊，若是佢真系罪孽深重，堕于恶道嘅，咁我哋就求佛菩萨嘅慈悲加庇，从嗰种地狱咧拖翻出嚟。咁啊，永遠唔墮惡道，而且仲要生呢個人天中嘅享福。咁啊，若是我哋嘅變數，即係等我哋唔知啦，我哋發現啦，我哋發現咧，若我哋嘅變數根本就冇呢個罪孽之因，唔墮於呢惡道，而且早啊憑着佢呢個死者自己生前做咗好大嘅功德啊，有福。其实一早已经生到人天享福啦，咁啊，我今日为佢做经拜佛，做一切如法嘅佛事，咁啊，愿佢呢个福力增加，而且生起呢个道心啊，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多闻佛法，依法行持，种下呢个出世嘅善因啊，日后咧得生呢个出世的成果。咁所以我哋做功德法事，超度自己呢个先人咧，唔一定为佢堕落之故而超度佢，咁啊亦都可以咧，佢即使生到呢个人天享福，佢自己有福啊嘛。咁啊从善因善果嚟讲啊，佢有福啊，佢就当生到呢个人天享福啦。但即使如此啊，我哋为佢做机做呢个如法嘅法事，就像呢个三宝嘅慈光加俾佢，你道心精进，福力增长啊，可以咧多闻佛法，种出世嘅善因，而得呢个出世解脱果。咁啊，如是嘅道理咧，就系根据此两段经文而嚟噶。佢话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真念其名字满于万遍，当得菩萨都现无边身，具报世人眷属生界，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领世人于诸世界见诸眷属。咁啊，此一段经文呢？就说明这个生者若是除了为这个去世的父母兄弟姊妹变数塑画地藏菩萨形象瞻礼赞叹供养，使他若是业障重者从此免离恶道得生人天，若是佢已经系有福力升到人天，咁啊令佢辗转咧得到呢个出世解脱之因，日后证呢个出世解脱之果。但系我哋仲有一个问题，因为呢个生者佢自细啊就去已经离开佢自己个父母兄弟姊妹，等于话佢个父母兄弟姊妹再佢啊。幼小个年纪已经死咗啊，咁佢当然就唔知道佢自己个父母兄弟姊妹究竟系点个样子，亦都唔知道自己个父母兄弟姊妹生到乜嘢个地方堕落啦，亦或生天享福。当然佢就想见下，或者想知道，咁啊因此此一段经文咧。就教佢啊！你要点样先至可以知得见到你自己个父兄弟姊妹啊？究竟咧生到边处享福，或者堕于边一受罪？嗰个世人就系讲呢个在生之人，即系呢死者嘅眷属，系一个在生嘅人啊！佢话更能嘅三七日中。你在呢个三七二十一日之内，你一心，呢两个字都系最紧要啊！ 如果你各位法师啊，点解我念地藏菩萨诵四藏经啊？咁啊，照经上讲，我念咗三七二十一日，点解都唔灵啊？咁啊，都唔见到我自己个父母眷属生边处享福，或者堕于边处受苦？点解我见唔到呢？咁啊，呢个一心两字咧，就系做我哋嘅警惕，你哋自己嘅点啊？你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嚟，你系唔系一心？呢两个字咧，就系、是、决定我哋是否能够见到我自己个父母兄弟姊妹一切个眷属系上升天堂，抑或下堕恶趣受苦，都系决定咧在呢个一心两个字。若是我哋念地藏菩萨名、念地藏经，系真真正正一心如如发发咁样念嘅，我哋就可以见到，可以知道。若是我哋唔系一心如发咁样去念咧，咁你就问边一个人啊？个边一个人都冇办法解释俾你听噶啦，你就只有问自己，唔使问人。咁啊，证明你咧肯定就唔系一心去念，所以呢个一心两个字，在呢个经文中啊系最重要啊，亦都系诸佛菩萨嘅慈悲教我哋修行，唔好啊排排坐坐啊，唔好马马虎虎啊，唔好人唱你又唱啊，你要权势，你要一心。咁先至得到感应啊！满你想知道我父母兄弟姊妹啊，上升抑或下堕呢个心愿？佢话若是一心瞻仰敬礼，咁啊地藏菩萨嘅形象，或者呢系念地藏菩萨嘅名号啊，满于万遍。即是念满呢是一万声，就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具告世人就眷属生界，那自然得到菩萨的慈悲，现无边那么多身形，那就完全话给这个生人听，你这个已经去世的眷属究竟生过呢边一个地方享福，或者堕于边一种恶趣嘅受罪，自然咧会啊话俾你听啦。